下的回忆，下辈子你能否记得起心中的秘密，注定是天意，就像牛郎和织女，好好的爱你，祈求天的旨意，我们这辈子要在一起，一世的情缘我拥有了你，把这份甜蜜好好的去珍惜，敞开上天的爱带给了你，把你的纯洁留给了你自己，时间飞逝爱得那么彻底，老鼠大米褪了是树在一起，感动上天与你经历风雨，今生的相遇不会随便放弃，爱你在心里没人能代替，把你拥在我怀里，感受你的气息，体会你的爱意，真的真的不能没有你，想你在梦里，念你在心里，失去你我不愿意，把你的甜蜜抓在我的手里，会用一生好好的陪你。下辈子还要想